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9集《隐藏号码》。秦冉坐在马桶盖上，手指绕着黑色的耳机线，隔间门是虚掩的，门外一阵乱乱的脚步声，穿着校服的女生拉开门，忽地愣了。她没有想到马桶盖上还坐着一个人，她目光认字，神情冷傲，漫不经心地勾着嘴角，透过隔间小窗户的昏暗光线打在她那张脸上，精致极了。见她开门，对方朝她挑了挑眉，张扬又锋利。 对不起。 女生脸上有些红，关上门，又打开了另一个隔间的门。秦冉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。他挂了超出行情10倍的价格，明显就是不想接单。之前有人下单就算了，现在还有傻逼再翻5倍。他一句话冲的，即便卫生间里还有其他学生，他也不知道收敛这两个字是什么。经过变声器，语气都能听得出来不耐烦，手机那头的一句话都没敢再说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秦冉将手机塞回兜里，耳机还挂在耳朵上，黑色的耳机线从侧脸这边垂下来，愈发显得他侧脸很白。他慢条斯理地洗了手出门。晚上下晚自习，他跟林思然一起回去，乔生就在他们几步远的地方，徐瑶光抱着两本资料书走在他身边，垂着眉眼看走廊方向，神情冷漠。 徐瑶光也太冷了，除了秦宇乔生谁也不理。 林思然低声跟秦冉八卦。秦冉慢条斯理地取下了一边耳机，没有开口。现在晚自习下课，在外面走动的人很多，秦冉他们避开了高峰期，大家急着离开，此时走廊上人不多。秦宇抱着书等在楼梯口，秦冉跟林思然路过他身边，他压低声音，用仅能两个人听见的声音说道， 明天晚上6点到恩宇大酒店，妈那边有亲戚来。 他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，但声音里自带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。秦冉一手搁在兜里，眼睛稍微眯起，脚步也没有缓。秦宇见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，甚至有些冷，继续开口， 明天小姨也会去。 这会儿秦冉才有了反应，他手插进兜里，微微侧过眸，淡淡的嗯了一声。两人说话时间不超过3秒，几乎擦肩而过，连林思然都没有听到两人的对话。 我们走吧。 林思然听到秦宇笑语嫣然地对徐瑶光跟乔生说道。徐瑶光也罕见地开了口， 秦宇真是人生赢家。 林思然有些感慨，他小声跟秦冉八卦， 他们一家都是天才，他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十分宠他，每年生日都会大办，学校里徐瑶光也护着他，所以当初让你别惹他。 秦冉挑着眉看他，没说什么。身后秦宇跟徐瑶光说话，学校里大部分女生都嫉妒他能跟徐瑶光这个团体说得上话。徐瑶光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下意识地朝秦冉这边看了一眼，秦冉并没有回头。徐瑶光换了一只手拿书，有些随意地问道， 你最近是不是有新的曲子？ 秦宇偏了头，有些愣，然后他抿唇笑，下意识地想起了那张简谱，目光游离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就问问。 徐瑶光顿了顿， 是有个新的，这你都知道？ 秦宇笑眯眯的。徐瑶光脚步停了2秒，目光放缓， 你下次练琴我再去看现场。 次日傍晚， 秦冉从校医室出来，就去校门边的一条小路上等车。中午，宁秦也打过电话过来了，林锦轩会顺道来接他们俩。傍晚的时候，天气不是很热。秦冉看着对面晃动的树，拿起手机看了一下时间，还差十分钟到六点。左边学校大门的方向驶过来一辆黑色的车，学校边嘛，开得有点慢，车掠过他，刚到路的尽头又倒回来。驾驶座的车窗放下，一张十分俊朗的脸露了出来，对方摸着自己的耳钉说： 哎，是，秦冉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 陆兆颖就是话多又骚那一挂的，跟谁都自来熟，他还以为跟秦冉有了革命友情。秦冉拿着手机挺不耐烦的，他手指抵着自己的唇，眉张狂地跳着，身边气压低，满脸不爽，真是特别冷淡了。他看了一眼学校路的方向，没有吭声。要是搁别人呐，陆少爷指定就要发脾气了。可这位是社会姐，平日里就又狂又傲的，长得又贼他妈好看，陆兆颖是真没有脾气。陆兆颖还想说什么，就见后面的车窗打开了，程俊半靠着车门，眉眼一眼看过去，犹如江南笔墨勾勒的山水画。他似乎是轻笑一声： 去哪里？ 恩玉。 嗯。 程俊点了点头： 上来，顺路送你过去。 顺什么？ 陆兆颖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。秦冉低头拢了拢校服外套，也没有客气，几步上前将后车门打开。程俊往旁边挪了一下，长长的睫毛覆盖着。程俊车内干干净净的，也没有放香水，他不喜欢的玩意儿。此时却闻到一股清清淡淡的味道，似乎有点甜。程俊不动声色地往车门边靠了靠。恩玉距离学校不远，开车20分钟左右。陆兆颖的手机响了，他没有找到蓝牙耳机，就把手机扔到后面。 俊言，接一下。 程俊倚着车门，慢条斯理地看了一眼来电。他身姿修长，无处安放的长腿在后座有些委屈地屈着，漂亮的手指按了一下接通标志。秦冉没想偷听电话，只是身边俊爷说的句子有些熟悉。只听那位俊爷靠着车门，声音不紧不慢，又十分霸道地说道： 五倍不行，那就50倍。 秦冉眉心一跳，俊爷挂断了电话。车子停下，到地方了。谢谢。秦冉道了谢，下车。陆兆颖刚要发动车，封闭的空间内，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。 50倍不行，加100倍。 俊爷，那不是我的手机。 程俊偏头，身边的座位上躺着一个不属于他们俩的白色手机，上面有个来电显示，是个隐藏号码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